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就在另一边的呢，就是大家好熟悉的拍档 Jeffy 啦， 是 Hello。 不过呢，今天呢我们就有一个嘉宾，就坐在我们两个的中间啊，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叫大 Sir 啦，吓，咁啊， 大 Sir 你好， 冇问题啦，冇问题。大世才先生咧，咁啊，其实就系我天文台嘅旧同事嚟嘅，啊，咁啊，但都退休咗好几年啦，系嘛， 啊，差唔多有十年啦， 吓，咁耐噶啦， 啊，唔系喎，七年， 啊，你又系好似提早嘅喎， 你又唔系， 系啦，我同你都一样，都系吓，即系贪呢个逍遥快乐咁样啦，吓，就提早退休嘅，咁啊，但系咧，其实大 Sir 咧，即系啲文笔系非常之好嘅，虽然佢系文理科出身吓，佢以前咧就曾喺网上有一个咧叫做鱼肉烧卖档啊。啊！發表好多好精警嘅文章嘅， 停咗好耐， 冇錯啦。所以我見親佢我都鬧佢嘅，我話即係我哋好多人咧係等緊睇嘅。咁但係佢而家係懶啊，就更加要逍遙， 冇乜靈感啊嘛。 嗱，真係要 自己新靈感， 靈感係自己逼自己嘅嚇。即係日常生活，我哋見到咁多嘢，你一定有好多諗法嘅。好啦，嗱，而家就啊再刺激你一次嚇，敦促你一次啊，盡快。好啦，今日咧其實呢個題目咧就係大 Sir 提議嘅，真係嘅。因為我諗佢近年咧都睇唔少關於啲社會啊、經濟啊嘢， 唔係俾你刺激嘅， 都唔係咁講嚇。咁啊，但係呢樣嘢咧，確實係好多人都關心嘅，因為你親眼睇到我哋而家呢個社會，哇！一方面咧就係金碧輝煌嘅富庶繁榮係嘛， 嗯， 但另一方面咧又仍然有哇，即係啲老人家要執紙皮啊，你喺阿馬路見到佢險象環生嘅推車仔啊，然之後咧就唔知幾多人要住劏房啊，係嘛，即係嗰啲生活環境係非常咁惡劣嘅咁樣。咁你年輕人嘅流動性咧又好似係越嚟越差係嘛，嗰啲怨氣越嚟越大咁樣啦。咁點解會咁嘅咧？咁有好多疑問喺度啦。咁但係咧就最近咧嗱，咁嗰啲咧就讲负面嘅啦，但系啲正面嘅咧，就系谂到，咦，其实有即系其实外国都提出咗好耐噶啦，啊，不过咧旧年咧就系欧洲有个国家咧就曾经将呢一个建议就付诸公投嘅，啊，咁呢度卖少少关子，唔讲边个国家住吓，咁就系叫咩咧？有一样嘢叫做全民基本收入，咁啊英文咧就叫做 Universal Basic Income。啊，咁呢樣嘢咧，簡稱叫 UBI， 但係佢另一個名稱咧叫做無條件基本收入，叫 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咁但係嗰個簡寫都係 UBI。不過咧，我見到而家似乎近呢兩三年咧，就好多學者開始咧就覺得冇咁嘅必要啦，因為太長啦，始終咁而且你有呢啲咁嘅縮寫咧，又要解一輪咩叫 UBI 啊咁樣樣。咁所以咧，佢哋好多就 drop 咗個 U 字啦。 嗯， 即係無論係 universal 亦或 unconditional， 佢就叫做 basic income 啊，基本收入。咁樣我就啱啱今日啊，朝頭早咧先至喺香港大學圖書館喺嗰個新書架，因為佢逢星期三咧就上架，就係啲最新買翻嚟嘅書嘅，就揾到一本係哈佛大學出版社出嘅，個書名就係叫做 basic income 嘅啫。但係咧入面係好詳盡去分析。啊，即係好多所謂叫做 the pros and cons， 即係 for and against 嘅理由啦，有啲人支持，有啲人反對嘅咁樣。咁樣咧就其實係早幾日前啊，係嘛？喺呢個禮拜初咧就大 Sir 提出，佢話喂，點解其實 UBI 呢樣嘢或者 basic income 咧好值得講嘅喎嚇？咁啊就叫 Eddie， 不如我哋喺好好相相講下啦，係嘛？ 係 冇錯啦。咁我話啱啊，我話你建議講啊，咁梗係你上嚟講。 唔係，我今日上嚟咧，其實諗咗一。好多问题想问 Eddie 等你回应嘅， 咁样样啊好嗱，咁但系 不过唔紧要，我哋即系大家知几多， 大家咧 大家 其实系噶，即系要有啲火花至得嘅，啊唔好话即系全部一面倒嘅，最好都头先都讲啊，梗系有for有 against 啊，有个辩论啊嘛。不过就未讲真系入主题之前咧，又有一个坏习惯啦吓。咁啊 ，Jeffy 你估唔估都系咩坏习惯啊？ 系咁啊，又要讲翻上一集咧，伊朗之行， 系 补充嘅内容。 虽然咧就已经讲咗两集，即系加埋三个钟。 我系咪可以出去唞唞先？ 得就系你又要喺度做妹噶嘛？ 啊， 哦，系啊，哦，咁嗰阵知唔知啊？ 就系嗰啲嘢，我听过十次。 梗唔系啦，嗱，我再讲一样俾你听咧。点？我其实今日想花啲咁多时间讲下美伊嘅关系啦。大家都知道咧，就美伊系冇邦交嘅。而且咧，差唔多係對著幹嘅死對頭。即係我喺伊朗嗰陣時咧，都問過佢哋同鄰國嘅關係啊。咁佢話：，我哋同所有國家嘅關係都好好㗎。 佢話我哋同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咧係即係我哋嘅敵人嚟嘅啫嘛，佢差唔多係用到敵人呢個字喎。咁、但係佢就係自己嘲笑嘅，佢話其中一個就係世界上最 powerful 嗰個國家添啦，咁樣樣啊。咁、當然大家知道咧，最 powerful 嗰個就係指美國啦。咁但係第二個咧，我記得上次考過 Jenny， 咁我 諗咗好耐 都知啦。 咁你而家知唔知啊？ 咁都係其實同美國差唔多，都係就係、是、以色列啦。 以色列啦嚇、即係如果講嗰個國家就細細嘅啫，以人口面積嚟講係細細，但係咧即係佢就惡到不得了嘅嚇。咁、在整個中東那裡其實為何咁多的事端呢都是因為以色列這個國家是硬生生地安插下去的、即這個我上次都提過一下但是呢美這個關係呢上次都有提過其實最主要的轉捩點呢就一個就是1953年、當時的政變、就是、由 CIA 策動的政變就推翻了那個、就是、民選的總理咁、就將呢個巴列維國王咧，由一個差唔多虛名嘅國王變翻係一個實權嘅國王，就實行一個獨裁專制嘅統治咁、就令到咧就遠勝在道嘅。但喺嗰個時間咧，對西方人嚟講咧，佢就覺得係黃金時期、因為佢係全盤西化咁、所以咧，而家喺網上我間唔中都見到有啲短片嘅，仲喺度宣傳緊嘅。呢、這個咧就係、是、Iran before 1979。啊咁我哇啲人咧就好開放啊，同埋啲人真係啲女仔啊著比基尼泳衣啊去嚇、沙灘游水啊，當然喺啲五星級、六星級酒店泳池游水啊，好多咁樣嘅做翻出嚟俾你睇啊咁樣樣。咁但係佢話啊 after 咧就點咧？咁我梗係全部啲女士咧，全部就係我哋上次講嗰、那個即係講笑黑魔女啦。著曬好多嗰啲叫咩叉多啊咁樣樣啦，就是、始終係唔係咧都要包住個頭嗰啲啦，係嘛？咁就即係開倒車咁樣。咁某一程度上咧，又唔係話呢個講法係錯嘅。其實我都同意咧，即係佢係有開到車嘅，即係話我哋其實世俗化咧係世界上好多個民族、好多個國家嘅一個我哋叫必由之路、必經之路啦。即係咁以前咧係有一個所謂神權統治嘅時代，特別喺西方啦，啊咁啊或者中東都有啦。咁但係後嚟世俗化咧就係、是、政教分離啊嘛，係嘛？即係你可以好虔誠，但係咧你宗教就唔好干預政治，就唔好干預日常嘅社會事務嚇。即係人係有信仰自由嘅。咁但係1979年之後咧，自從高美尼翻翻去咧，真係而家好似話世界上係得兩個政教合一國家啫嘛，即係比較大啲嘅一個就係伊朗，就係、是、美國嘅死對頭。但係即係最滑稽嗰樣嘢，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沙地阿拉伯。就是美國最忠實的盟友，兩個都是政教合一的咁樣樣嚇。好啦，咁但係我想講美伊關係點解咁差咧？咁當然就係1979年就係、是、推翻咗巴列維，就迎接高美尼翻嚟咁樣。頭先即係其實係一個革命啊！佢哋一成日都講話 since the revolution 嘅，即係你去伊朗咧同啲人傾偈咧，佢話係啊，咁啊 since the revolution 咧，我哋國家就點點點點咁樣。咁有啲人咧亦都加個字落去嘅，呢、這個字我哋香港人好敏感嘅。佢唔淨止係一個政治嘅 revolution， 仲係一個文化嘅，所以我哋叫做。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 即是在伊朗當時就是去回政教合一啦樣但是美伊關係呢我想說除了1979年就是那個美國領事館人質事件上次說了很多啦但是即極其即或者強烈呼籲大家看那套電影 Argo 啦 ARGO 啦是吧即係攞個獎嘅喺奧斯卡咁就係講佢點樣營救其實唔係營救大使館入面嗰幾十個嗰五十定五十幾個而係營救咧之前咧俾佢好彩走甩咗去咗加拿大領事館即係德克蘭啊加拿大總領事嗰個官邸匿埋嗰六個就係、是、救嗰六個啫嚇咁啊大家睇戲啦咁但係咧就想跟住講啲事實1979啦但係喺1988年啊點解即係佢個關係差成咁樣咧其實喺1987年。中左右應該是七月去到1988年4月咧，就有一個咧突襲嘅行動，就係、是、伊朗咧，就係、是、呢、這個軍事行動咧，就係、是、攻擊美國喺波斯灣嘅一啲轉油台，咁樣咧就係、是、摧毀咗佢兩個嘅轉油台啦，同埋咧係擊沉咗佢三艘嘅呢個戰艦嘅，即係有啲係快艇啦，唔係啊咁樣，咁樣咧就即係造成傷亡啦嚇，咁、啊、然之後咧呢、這個不得已、哦。就在1988年的七月，即系啱一年之後咧，有一架美國民航機咧，就喺波斯灣上空咧，就受到呢個伊朗嘅一艘戰艦咧，就發射一個導彈。咁嗰班咧航機咧就係編號655嘅，咁咧就將呢個航機咧係完全炸毀，機上290人咧係完全罹難嘅，嚇係民航機嚟嘅，其中有66個咧係兒童嚟嘅。咁但係一路咧就伊朗咧就唔肯承認責任啊，咁啊仲將嗰啲係即係發射導彈啊嗰啲咁樣嘅軍官咧就係即係表揚攀呢個獎章嘅。 咁你话即系美伊嘅关系点会好咧？系嘛？ 嗯。 不过其实头先我呃咗大家嘅。 哦。 啊，我系倒转咗嚟讲。 哦。 其实1988年吓，即系1987年7月到1988年4月咧，嗰个偷袭行动咧，唔系伊朗攻击美国，系美国攻击伊朗。吓，佢就系为咗报复1979年嘅人质事件，吓、就是、不宣而战，咁啊就系即系摧毁咗两个转油台，然后打沉咗三只佢哋嘅船，啊，其中一艘系战舰嚟嘅，啊，咁就不得已喺1988年7月咧，其实美国嘅一艘战舰，其实佢有几艘战舰派到波斯湾嘅，其中一艘咧就叫做文森尼斯号啊，文森尼斯号咧就喺船上面就发射咗一火飞弹咧。就是击落了一架伊朗即是起飞的民航机，就是编号650，不是真的，没骗大家，但那个不是美国的航班，是伊朗的航班，290人死了，有66个是小朋友，但一路呢美国呢就说是、他们不以为他是伊朗的战机，但是呢、就是、根据当时的记录显示是不可能误认的、啊，咁样咧就而且一路美国都唔肯承认一个责任啦，佢话呢个只不过意外咁样。咁亦都咧发射嗰啲导弹嗰啲人咧系直情系攀呢个咩英勇奖章啊咁样样。嗱咁啊，所以大家咧即系对唔住啦，我特登就故意咧就呃大家。但系总之你睇下美国对伊朗就系做咗啲咁嘅嘢，由1953年吓，即系到而家呢个1987、88年做咁嘅嘢。咁你话伊朗人？对美国人是怎么想呢、啊、但是都说有些民意调查都显示过很有趣，其实呢伊朗人呢对美国人来说呢其实不觉得是怎么的，他反而觉得美国政府是邪恶的，但是美国人呢其实就应该都是友善的、啊、即是人家的胸襟是广阔的，但美国人呢又做过民意调查了、很多美国人呢对伊朗呢都是极其敌视的态度的，即伊朗人呢一定是恐怖分子、啊，咁所以呢个咧系非常之可悲咯，但系我哋世人咧就永远都觉得啊，美国啊永远都系中嘅，做咩嘢衰嘢都唔紧要，佢系中啦，因为啊伊朗咧就系奸嘅，你知唔知伊朗咧曾经喺老布殊嗰阵时咧，唔系列根嗰阵时啊，列根嗰阵时直情就系将好多呢啲国家咧就当然佢当时仲有苏联啦，列根吓临尾先冇啦，就系话叫做邪恶族心啊。啊、The Axis of Evil， 后来到布殊仔的年代呢又改名，那些叫做他点名几个国家，其中包括利比亚那些，是他说这个呢叫做流民国家、啊、我上次讲过这个 Rook State， 这个 Rook ROGUE 呢其实可以负面，但是呢最近有甄子丹那套的星球大战呢就将它变成正面了，你知道那套星球大战那套电影叫什么、啊、大家都不看都不是星战迷，叫 Rook One 嘛，中文叫什么侠盗一号，记不记得你完全不看戏，侠盗一号听过未先？ 听过，听过。 系英文叫咩啊 ？Rook One， 其实就是那个船啊，佢同阿船改个名叫 Rook One。咁佢就 Rook 呢个字好有趣喎、啊，你查字典咧，佢真系可以解流民，但系佢呢度佢话解侠盗咁样。咁但系当时咧，死人报薯仔咧就话啊，呢啲国家咧就叫 Rook State 就流民国家咁样样吓。 即系人哋系流民，佢就 几时都系噶啦，可能系啦。你讲得冇错啦，佢就侠盗，人哋系流民咁样啦。咁所以咧，其实一路咧。伊朗都话要佢赔偿咧，佢一个先都冇赔偿过嘅。伊朗曾经就系呢个民航机6558嘅航班咧，系告到上国际法庭嘅。咁但系国际法庭咧，竟然都冇佢唔系嗰个攻击，亦都系啊，嗰个攻击转油台嗰度咧，话一个不宣而战咧，完全违反国际法嘅咁样。咁但系咧，最后国际法庭咧系冇判到美国有罪嘅，就系话啊，觉得佢嘅行为都系有啲唔妥当啫，咁样样嘅。咁、啊、所以咧，國際上咧，其實就 不如戰時冇公義，留低好多橙劑，到而家都未 冇公義噶，冇錯啦。嗰啲 而家都 蛋啊， 即係留低好多有 orange 啊，嗰啲 有毒嘅， 冇錯啦。即係我哋而家嗰啲 劑 好多二噁英啊，嗰啲咁嘅嘢